The doctor said something's wrong with me. The smile on my face has no remedy. So baby, don't say no. Come on and just say yes. You know it's time to keep it simple. Let's take a chance and hope for the best. Life's short, so make it what you want. Such a grown 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 Peter 老师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章丘铁锅这件事儿。那么在今天要讲的内容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工厂老板说的一句话，他说到，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锅，我们正在传承一种传统艺术。了解具体内容，首先就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锅厂的刘老板说呢，做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匠需要用 7.5 公斤的铁锤反复敲打锅身，这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所以通过第一段呢，我们知道师傅用了这个锤子，它的重量也是不轻的哈，它的重量达到 7.5 公斤，相当于呢大概15斤左右的这么一个分量哈，还是很沉的。那么看看它的英文的翻译是怎么说呢？ Liu said that making the pans is not easy matter 哈，这里面不是容易的事情， easy matter， 它这个是没有用 thing， 而用这个 matter 这个词 M-A-T-T-E-R。然后又说到工匠需要用 7.5 公斤的铁锤反复敲打这个锅的本身。那么我们昨天学到了这个工匠这个词，大家想一想怎么来说呀，哎，叫 craftsman， craftsman 这个词的拼写给大家再说一下， C-R-A-F-T-S-M-A-N、啊、craftsman 工匠需要使用这个铁锤， needs to use a hammer 这个词，锤子H-A-M-M-E-R at least 7.5 kilogram 7.5 公斤 7.5 kilogram 去敲打这个锅。敲打这个词我们昨天也学了哈，大家回忆一下用哪个词呢，是 A 是 beat B-E-A-T beat the pans tens of thousand times。 昨天我们说了呢，每个锅至少要敲打36000下，所以呢用这个词 tens of thousands of time 一点呢都不夸张哈。他最后的结论是呢，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或艰苦的工作。这个艰苦同学们想一想应该用哪个词呢，哎，不要用我们学过的像这个 hard difficult， 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词来表示艰巨艰苦这个词。哎，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词呢是 tough T-O-U-G-H T-O-U-G-H 表示说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个作业一个考试非常的难，既可以说 difficult 也可以用了这个 tough 这个词。同时啊 tough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人，这个人呢特别特别的难以对付哈。那么用这个词呢， He is a tough guy, He is a tough person、啊、所以这个词 tough 既可以指事情也可以指人。在这个铁锅成名之前啊，章丘铁锅呢曾经面临着一定困难，因为呢这个产业受到了大工业生产的威胁哈。我们知道呢现在我们一般呢用的这个锅呀都是从工厂呢大规模的哈大批量的生产下来，然后呢这个锅呢由于这个市场的营销特别的成功，所以呢一些传统的手工的工艺呢受到了人们的冷落，这个章丘铁锅呢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好，那么看看相关的翻译，章丘 pan making culture，这里面提到了章丘铁锅的文化啊， pan making culture once face difficulties， 这里面面临的困难啊，这个词 face 是面临，它的名词呢是脸啊，作为动词呢表示面临 difficulties 一定的困难。同时呢又提了 in being passed on to young generation， 同时呢它在传承给下一代过程当中啊，因为年轻人呢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些传统的一些工艺和技术，所以呢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As the industry was threatened by mass production， 由于呢受到了大工业生产的威胁，这里面有两个词啊，一个呢用的是 threaten 威胁，同时呢注意一下它这个语态呢是被动语态，是 be threatened， be threatened，把这个词 threaten 给大家拼一下， T-H-R-E-A-T-E-N T-H-R-E-A-T-E-N be threatened， 后面有一个词叫大工业生产哈，它用的是一个词组叫 mass production， mass production 这个 mass MASS 表示大规模的哈，后面这个 production 我们学过，表示生产，既可以呢表示大规模的生产，也可以理解成为大工业哈生产的这么一个生产的方式。好，那么这里面又提到一个词叫 pass on。它表示说一个传承的这么一个概念哈，表示呢把一个东西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pass on to somebody。 那么直到最近呢，人们开始意识到呢铁锅的价值，情况呢才有所好转。 The situation did not get better until recently 啊，这里面用了一些 until recently 或 until now when the public began toUnderstand 或者是什么 appreciate 表示能够理解或者能够意识到啊，有两个词，既可以用简单的 understand 来表示，也可以用呢稍微有一点难度的是 appreciate appreciate 它表示说欣赏这个铁锅的它的一个品质和它的价值哈。 The quality of iron pans。那么为什么说人们意识到铁锅的价值呢？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对营养的一个理解啊。原来呢我们只认为锅呢做饭炒菜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铁锅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微量的元素能够呢进入到我们的菜肴当中，所以呢人们渐渐的呢喜欢用这个铁锅更加自然的更加原始的一种厨具呢来做饭，所以说呢铁锅的这个使用呢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人们呢也就 appreciate the quality， 能够了解和意识到这个铁锅的这个价值，因此呢它的销量呢有所好转。那么在这部纪录片引发热销之前啊，章丘铁锅就已经卖到了其他国家。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even before the 热销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回忆一下前几期我们讲到了这个词，热销是 rush R-U-S-H， 它既可以指呢我们在早晚交通高峰时间人们那种什么匆匆忙忙的样子哈，这个 rush， 同时呢也可以指呢我们急急忙忙的去买东西啊，去抢购某一个东西，特别呢我们在昨天讲到了说在一些网店上呢这些锅在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一下子全卖完了，因此呢用这个 rush 这个词呢是非常恰当的。 caused by the documentary 哈，由于这个纪录片哈这个播出之后引起的这种热销的这种场面。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纪录片没有用前几期我们用的这个 program 啊，换另外一个词是 documentary， 我们换一个词，因为呢纪录片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来表示纪录片，而 program 它指的范围呢会更广一些。好，那么 Peter 老师把 documentary 给大家拼一下，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如果把这个词后面的 A-R-Y 去掉呢变成了 document， 是指呢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些文件叫 document。 好，那么看看他的这些锅已经卖到了其他国家，这句话怎么来翻译， These pans were already finding their way into other country。他没有用这个 sell 或者 sold 这个词，而用的是什么？ find their way into other country， 在其他国家发现了一些途径。那么转译一下呢，就是指呢这些锅已经卖到了其他国家。好，那么看看去年他的锅被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呢购买，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Last year his pans were purchased by customers， 这里面这个买没有用这个 buy 这个词，而用的是 purchase P-U-R-C-H-A-S-E 哈，同时是一个被动语态， were purchased by customer in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the US, Russia and Australia。 最后呢他说到呢，人们需要让这些工匠师傅们呢专注于制造优质的真正的苹果，而不是简简单单为了钱哈，所以说呢他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他最后一句话哈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他说的一句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们不仅是在做锅，我们正在传承一种传统艺术。这句话看看如何来翻译， The public need to allow craftsmen to focus on 哈，专注于making good quality 高品质的 genuine， 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G-E-N-U-I-N-E G-E-N U-I-N-E, 真正的 pens, rather than making large number of pens just for the sake of money. 这里面提到了 for the sake of money, 这个 sake, S-A-K-E 呢是指呢冲着谁谁谁的面子或者是完全因为什么原因哈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表示说简简单单因为某件事情。He said, we're not just making pens,We are passing on a traditional art. 最后一句话英文的翻译是呢 We are passing on, P-A-S-S, pass, 传递后面加介词 on. We are passing on a traditional art.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同时呢也是说整个我们故事的一个点睛之处。好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Liu said that making the pens is not easy matter. A craftsman need to use hammer at least 7.5 kilogram to beat the pens tens of thousand times. A very tough job. Zhang Qiu pen making culture once faced difficulty in being passed on to young generations as the industry was threatened by mass productions. The situation did not get better until recently.When the public began to appreciate the quality of the iron pens. Even before the rush caused by the documentary, Liu's pens were already finding their way into other countries. Last year, his pens were purchased by customers in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s, including the US, Russia, and Australia. The public need to allow craftsmen to focus on making good quality, genuine pens rather than making large number of pens just for the sake of money. He said, we're not just making pens, we're passing on a traditional art.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刘炳瑞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的题目是呢爱迪生寻找灯丝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刘炳瑞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爱迪生寻找灯丝的故事。爱迪生每天晚上做实验，时间一长眼睛就受不了，要休息几天才能继续熬夜。爱迪生看着实验室里的灯，心里想，都是因为灯光不够亮，如果我能把电灯改进一下，使它变得更亮更耐用就好了。于是他把实验室里的人都召集起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研究电灯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有人说电灯一直有人在研究可不管是电弧灯还是白炽灯总是有缺陷是啊不是灯丝太容易断又是灯光太暗听说有人拿白金做白炽灯的灯丝效果倒是不错就是太贵了有人笑着说爱迪生说电弧灯我想过了并不适合一般家庭使用还是从白炽灯入手吧大家纷纷点头赞同爱迪生又问那你们说改良白炽灯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灯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没错爱迪生声音地说白炽灯到现在都不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灯丝以后我们就来做关于灯丝的实验吧爱迪生先是试验了各种金属的灯丝大部分金属的熔点都很低电流一加大温度升高金属就融化了爱迪生想用碳丝试试他找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做碳丝棉线稻草马尼拉麻绳马鬃藤条玉米杆甚至连人的胡子都试验过了总是不满意不知不觉一年多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多次失败爱迪生却一点都没有灰心仍继续寻找替代碳丝的材料手杖衣服这些东西都被爱迪生做成碳丝了 拿来做探丝吗？成了爱迪生的口头禅。最后实验室里的人都不敢随便带东西来了。转眼到了夏天，爱迪生坐在实验室的椅子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想着灯丝的试验，嘴里叨咕着还有什么材料没试过呢。突然间爱迪生看到了手里的扇子，他大叫起来，对了，还有竹子。其他人看了看爱迪生，又转过身去继续工作，因为他们对爱迪生这种神态早已习惯了。爱迪生兴冲冲地拿起扇子，开始做起实验来。竹子做的碳化灯丝安好了，一通电，明亮的灯光顿时照亮了整个实验室，人们惊讶地聚拢过来。只见爱迪生在新的灯丝面前高兴地手舞足蹈，找到了，找到最好的灯丝了。实验没有休止，爱迪生又找来各种各样的竹子分别碳化来做灯丝。最后爱迪生发现日本产的一种竹子效果最好，点亮以后能燃烧1000多小时，而且灯光最明亮。他立刻为这种灯泡申请了专利，这种灯泡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很多年以后，人们用的都是这种电灯。后来人们整理爱迪生资料时发现，被他用来做灯丝试验的材料竟然超过了6000种。 非常感谢刘炳瑞同学。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Sleepy Dog，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sleepy dog。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瞌睡狗的故事。 Have you ever kissed mama and papa before you went to sleep? What did you say and what did you do?How about the little dog?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请问大家，在你上床睡觉之前，你会亲亲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吗？那么你会对他们做什么说什么呢？小狗狗会怎么样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Sleepy Dog.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瞌睡狗的故事。 Chapter 1 Sleepy Dog. Time for bed, sleepy head. Sleepy, sleepy, up to bed. 第一章，瞌睡狗。瞌睡虫，快上床睡觉吧。困了，困了，上床睡觉了。 Head on pillow,Nose under covers, cat on bed. 好吧，把头枕在枕头上，然后把鼻子盖在被子里。 小猫咪也在床上呢。Where are they? The cat and the dog are on the bed. 现在小狗和小猫都在床上睡觉喽。Kiss me good, kiss me good night. 妈妈，亲亲我吧。 好好的亲亲我。然后给我一个晚安的吻吧。Kiss. Turn on the moon. Turn off the light. Sleepy, sleepy, sweet dreams tonight. 然后呢，月光升起了，把灯关上。瞌睡狗，瞌睡狗。困了，困了，好梦。 Chapter 2, Dreaming. I dream I am eating. 哇哦，第二章，做梦了。我梦见我正在吃好吃的 ，delicious， 好香啊。I dream I am jumping， 哈哈，我梦见我自己跳得很高很高。The little dog jumps over the moon， 哦，他都已经要跳到月亮上，跨过月亮了，哈哈。I dream I am running。哦，我梦见我自己在跑步，跑得很快很快。Woof woof. Someone is chasing me. Help! 这个时候我又梦见有人在追我，快帮忙啊，救命。Now I am awake. I need a drink of water. 哈哈，现在，哦，好吧，我被吓醒了。然后呢，我需要喝点水了。Sleepy, sleepy, back to bed. Oh, 瞌睡狗，困了，困了，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吧。Chapter 3, The Clock. Tick, tick, tick, tick. The clock says, tick, tick, tick, tick. The clock shouts, ring, ring, ring. Wake up. 第三章，闹钟。滴答，滴答，哦，闹钟发出了滴答滴答的声音。这个时候闹钟铃响了，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嗯，瞌睡狗，你现在要起床了。Turn off the moon. Turn off the clock. 啊，月光不见了，然后我们要把闹钟也关上了。Turn on the sun. Turn on the light.这个时候太阳光出来了，我们要把灯打开咯。 Good morning cat, time to play. 猫咪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咯。 Good morning little dog. 哇哦， 早上好小狗狗。 哼哼，它现在还是一只瞌睡狗吗？不是了。 It is a happy dog. 它现在是一只开心狗了。What a happy famil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瞌睡狗的小故事。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了小狗狗从上床睡觉到做梦以及起床的一些趣事，也知道了章节书的一些简单的形式。那么在你上床睡觉之前，你会对爸爸妈妈说什么做什么呢？别忘了你要常常对他们说Good night, 晚安 ,have a sweet dream, 祝你做个好梦 ,I love you, 我爱你，要把爱常常挂在嘴边，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